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 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达芬奇的伟大，我和王老师对这位伟人都已经崇拜得五体投地了。 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话，我估计我们会学到另一位让大家感觉非常吃惊的伟人。 没错，他就是德国最伟大的音乐家、钢琴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最后一位与海顿、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的路德维希·贝多芬。 那么我们叫 Ludwig van Beethoven， Ludwig van Beethoven。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单词和词组。 那么今天的很多单词是涉及到音乐方面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第一个单词 talent， 我们叫才华或者是天赋 talent。 对，那么如果说他这个人很有天赋，就可以说 he has talent， 用 have talent 这个句型 he has talent。 那么如果说他是一个天才，如果想代表人，可以说 genius， G-E-N-I-U-S， genius， genius， he's genius， he has talent。 对，他是一个天才。那么另外很多听众有可能很多大学生也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要去一些 talent market， 我们叫人才市场或者叫招聘会，就叫 talent market， talent market，人才市场。 对，那么下一个单词是 symphony， 叫交响曲，那么是贝多芬最擅长写的一种音乐了。 symphony， 例如 the fifth symphony， the ninth symphony， symphony， 交响曲。The next word is admire， 佩服或者是钦佩，例如 I admire my leader， 我崇拜自己的领导。 admire。 那么我们还可以说 respect， 那么代表尊敬、钦佩的意思。 emperor 叫皇帝，那么女皇或者叫皇后，英文叫 empress， E-M-P-R-E-S-S， emperor， empress， 皇帝、皇后。在其他国家我们常见的是 king and queen， 这个见的比较多一点，中国用 emperor、empress 的机会多一些。The next word is really useful to us. 下一个单词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Dedication 叫献给某人，那么歌献给某人就可以 dedication to somebody。那么它常用的动词是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ion。 对， dedicate one's life to， 把某人的生命献给什么，例如I dedicate my life to teaching career. 我想把毕生献给我的教育事业。那么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词组叫 be dedicated to， 叫全身心的做什么事情。例如 ,We are dedicated to Olympic Games. 我们全身心的投入到奥运会中。 We are dedicated to the Olympic Games. 对，那么这个词组的同义替换单词叫 devote， D-E-V-O-T-E， devote， devote， 用法是一模一样的， devote one's life to， devote one's life to， be devoted to， be devoted to。 对，那么它的名词叫 devotion， D-E-V-O-T-I-O-N， D-E-V-O-T-I-O-N， a devoted person，是不是就是一位很敬业的人？ 是这样的。那么您说到这个敬业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到 responsible 这样的负责的。 还有一个单词叫 conscientious， C-O-N-S-C-I-E-N-T-I-O-U-S， conscientious， conscientious， 代表是非常敬业的，负责的。那么我们可以说 Miss Joe is a conscientious person。 假如说如果一个人的名字是 David， 这个人呢又比较敬业，您就可以称呼他是devoted David， 是这样的。那么叫敬业的 David。Next one is present，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发音，它做动词所以要读成 present， 如果做名词的话读成 present， 我们叫礼物，要注意动词 present， 名词 present。 那么还有一个出席，可以说 be present， 形容词读的也是把重音放在前面， be present。 那么另外有一个单词是它的名词叫 presentation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Present Presentation， 这个单词是非常有用的，做 presentation 就是给别人做一些演示，展现一些技能。Let's come to the next word， Sympathize 同情，它的固定词组是 Sympathize with 同情某人，例如 We sympathize with the peopleAfter disaster， 我们同情受灾人群。 Sympathy 是它的名词， S-Y-M-P-A-T-H-Y， Sympathy 同情。 Sympathize Sympathy。 The next word is Republican， 共和国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称为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next one is 协奏曲Concerto， Concerto， 大家注意一下 C 字母的发音， Concerto 代表协奏曲，应该是很多种乐器在一起演奏吧。 The next one is challenge， 例如挑战我自己， Challenge myself， Challenge oneself， 我们要经常的不断的挑战自己，超越自我。 那么例如我们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想挑战吗，可以问 Want to challenge？ 你挑战我吗？ Want to challenge me？ 有点想跟我叫板啊。Challenge somebody。 是的。 那如果有人说，哎，你的英文不太好，那你一定要证明给他看。 对，所以要用实力来迎接别人的 challenge。那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喜欢 challenging work， 叫有挑战的工作。 Challenging work。 后面把 e 去掉加 ing， 代表挑战的。Next one is perform， 叫演奏或者是表演，它的名词是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演奏表演的名词。那么我们把 actor actress 男演员女演员放在一起叫演员， performer 直接加上 er， perform performer performance， 非常有用的三个单词，大家一定要记住。The last one is sonata， 如果各位听众有这个索纳塔车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英文标志跟协奏曲是一模一样的。Sonata， S-O-N-A-T-A， 奏鸣曲。 Sonata， 对，在这里我想给各位观众提起一个我最喜爱的一种音乐的形式，叫小夜曲，英文叫 serenade， S-E-R-E-N-A-D-E， S-E。R-E-N-A-D-E Serenade Serenade 小夜曲， 感觉是非常浪漫的。在意大利，那么是很多男子晚上拿着小提琴到他们女朋友的楼底下去演奏，感觉非常的 romantic。 哇，太有意思了，大家记住，王老师喜欢 Serenade，不妨可以听一听小夜曲。那贝多芬呢，他生于1770年12月16日在德国的波恩，他父亲呢是这个地方宫廷唱诗班的男高音歌手，但是他呢却有一些碌碌无为，嗜酒如命，而他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仆，母亲呢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was born in Bonn in 1770.Both his grandfather and father were musicians. His father recognized his son's talent and made great effort to develop it. Ludwig van Beethoven。 先大家先来看一下贝多芬的名字，那么他出生在德国，那么德国是跟奥地利、匈牙利这样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近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在你外国朋友的名字中见到一个 Van V-A-N， 实际上知道这个人在几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家族是贵族的。那么另外如果在法国，就会发现这个人名中有一个 的 D-E， 也是贵族的标志。那么如果见到你的外国朋友名字里有一个 O 后面接一个小撇，例如 O Henry、 O 亨利，那么这样的人你会发现基本他的籍贯是来自于 Ireland， 爱尔兰，所以人的名字是非常有意思的，看到外国的朋友的名字就知道他们的祖先大概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否是贵族。Ludwig van Beethoven was born in Bonn in 1770. 刚才周老师已经介绍了，这是德国的波恩这个地方 Bonn. Both his grandfather and father were musicians.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 musicians， 我们叫音乐家。His father recognized his son's talent and made great effort to develop it. 那么第一个单词要注意 recognize， 叫见识到、认识、领悟。那么意识到了他儿子的 talent， 他的天才天分， and made great effort to 努力做某事。我们可以说上节课是 attempt to do 或者是 try to do， 但是都没有 made great effort 这个词组表达的辛苦，那么非常努力的 develop it 来发掘他。 贝多芬童年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这种生活呢剥夺了贝多芬上学的权利，但是他自幼表现出来的音乐天赋使他的父亲产生了要他成为音乐神童的愿望，成为他父亲的摇钱树。而且呢他不惜打骂，迫使贝多芬从四岁开始就整天没完没了地练习羽管键琴和小提琴。那七岁的时候呢，贝多芬首次登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人们称为第二个莫扎特。Beethoven's first lessons for piano and violin were from his father. He also studied Haydn. In 1792, Beethoven came to Vienna, where he decided to stay and try to make a career for himself. In the summer months, he liked to spend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in the country. He enjoyed his days in villages around the city. He liked the peace and simple life of the countryside.It was there that he wrote both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symphonies. 那么大家看一下贝多芬的这个整个音乐的学习过程。Beethoven's first lessons for piano and violin were from his father. 那么也可以看出来他爸爸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教了他 piano and violin. 那么初次上课是来自于他父亲的课。He also studied with Haydn. 那么他也师从于海顿，是另一个著名的音乐家。In 1792, 在1792年的时候，Beethoven came to Vienna, 来到了维也纳 where he decided to stay and try to make a career for himself. 那么在这个时间，大家看一下，在他22岁的时候，就来到了维也纳，试图开始自己的音乐生涯。Make a career for somebody. 那么例如，我们可以背井离乡，来到不同的城市去打工，可以说 we left our hometown,and try to make a career for ourselves. 我们背井离乡来试图展开自己的事业，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追逐的。In the summer months, he liked to spend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in the country. 那么在夏天的时候，他是 like to 喜欢 spend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尽可能的把多的时间花在乡村。这个地方 country 实际上应该代表的是 countryside, 在乡下。大家要注意一个固定词组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那么我们是尽可能的多花时间。那么例如我们应该多花时间学英语， We should try to spend as much time as possible in studying English, 学习英语。He enjoyed his days in villages around the city, 那么他把他的时间都花在了 villages, 乡村里。He liked the peace and simple life of the countryside. 他喜欢乡下的宁静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简单生活方式 simple life, 也可以说 simple lifestyle, L-I-F-E-S-T-Y-L-E, lifestyle. It was there that he wrote both the fifth and sixth symphonies. 这个地方是前几课中提到的强调句型。It was there, 就在这些地方，也就是乡下。 That he wrote both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symphonies, 就是在这些地方，他写出来了第五和第六交响曲。大家注意一下，这句话原文说的是 There, he wrote both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symphonies. 对，1792年之后呢，贝多芬来到了维也纳，开始跟随莫扎特、海顿等人学习作曲。1800年之后呢，在他首次获得胜利之后，一个光明的前途可以说摆在了贝多芬的面前。可是三四年来呢，一件可怕的事情在不断地折磨他，贝多芬发现自己的耳朵变聋了。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没有比失聪更可怕的了。因此呢，人们可以从他的早期钢琴奏鸣曲的慢板乐章当中理解到这种令人心碎的痛苦。贝多芬可以说无时不充满着一颗火热的心，可是他的热情是非常的不幸，他总是交替地经历着希望和热情，失望和反抗，这无疑也成为他灵感的源泉。1803年，他从灰暗中走出来，写出了明朗乐观的第二交响曲。之后呢，更多更好的音乐在他的笔下可以说源源不断地涌现。第三交响曲，也就是英雄交响曲，还有第五交响曲及命运交响曲，以及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还有优美动听、洋溢着欢乐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及绚丽多彩的钢琴协奏曲和奏鸣曲。 真是难以想象贝多芬在失聪之后还能做出来这样优美的乐曲，真是一个超长的忍耐力和毅力。 有时候我觉得人的意志可以跨越身体的不适，很多伟人都是这样绝处逢生的。Beethoven sympathized with Republican ideas. He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the birth of the French Republic. He admired its leader, Napoleon, and intended dedicating his third symphony to him. However, when he was told that Napoleon had crowned himself emperor, he changed his dedication. 那么可以看出来，贝多芬还对政治比较感兴趣。Beethoven sympathized with Republican ideas. 那么他非常同情共和国的思想或者叫思维。他是一个比较同情这些 Republican ideas. He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n the birth of the French Republic. 那么第一个是对某些事情感兴趣， took great interest in.显示出对什么东西的兴趣，他对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是比较感兴趣的， and in the birth of the French Republic 同时对法国共和国诞生是比较感兴趣的。 He admired its leader Napoleon and intended dedicating his third symphony to him. 他崇拜法国共和国的领袖，也就是拿破仑，这个地方是同位语 leader 就是 Napoleon and intended 试图后面接伴随状语 dedicating his third symphony to him 想把他的第三交响曲献给他。 However, when he was told that Napoleon had crowned himself emperor, he changed his dedication.当他得知拿破仑自己登上皇位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不再把歌献给他了。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 crowned somebody emperor， 给自己加冕。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个单词，我们在国外叫王储，在国内叫太子，英文叫 crown prince， 就是这个 crown C-R-O-W-N 空格 prince P-R-I-N-C-E Crown Prince 王储太子。 在贝多芬的心中呢，可以说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他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拥护者。1802年他开始动手写作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在他的心目当中，拿破仑是摧毁专制制度实现共和理想的英雄。1804年贝多芬完成了第三交响曲，正当他准备献给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贝多芬可以说是怒气冲天，他把写给拿破仑的献词撕了个粉碎，并且扔在地板上，不许别人把它拾起来。直到过了许多日子，贝多芬的气氛才渐渐的平息， 并且允许将这部作品公之于世。1804年12月，这部交响曲在维也纳的宫廷里首次演出，而标题页上却印着英雄交响曲，是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从此呢，第三交响曲就被称为英雄交响曲。In 1809, Beethoven presented several major works. On the 22nd of December, he gave a concert which included the Fifth Symphony and the Piano Concerto in G. In May 1809, Haydn died. There was no one to challenge his right to be the musical king of Vienna. At the end of 1813, the Seventh Symphony was performed for the first time. 那么这一段落主要介绍的是贝多芬的作品。In 1809, Beethoven presented several major works. 那么他演出了几个主要的作品。On the 22nd of December, 在12月22号 he gave a concert which included the Fifth Symphony and the Piano Concerto in G. 在12月22号这一天，他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里边演奏了第五交响曲和 G 大调的钢琴协奏曲。In May 1809, Haydn died. 在1809年的5月份， Haydn 就是一位，也是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去世了。There was no one to challenge his right to be the musical king of Vienna. 那么没有人再能挑战他成为维也纳音乐国王的权威了。There was no one, 没有人来做什么事情 to challenge his right, 那么来挑战他的权利 to be the musical king of Vienna, 成为维也纳的音乐国王。At the end of 1813, 1813年的年底 the Seventh Symphony was performed 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演奏了第七交响曲。 第九交响曲呢，可以说是贝多芬全生涯当中最伟大的作品，是他全部失聪之后所创作的。Between 1819 and 1823, he wrote his Ninth Symphony and some more piano sonatas. They were to be the last works from this great man. Beethoven died in 1827. Between 1819 and 1823,He wrote his Ninth Symphony. 在1819年到1823年期间，他创作了他的第九交响曲 and some more piano sonatas, 还有一些更多的钢琴奏鸣曲。在这四年期间， These were to be the last works from this great man. 这是这位伟人的最后的作品了。Last works 用的是复数。Beethoven died in 1827. 那么在四年之后1827年的时候他过世了。我们如果用礼貌的表达方式可以用 passed away, 过世。那么这个地方我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演奏出来在公开演出第九交响曲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失聪了。他因为是背对着听众进行演奏，所以在整个乐曲结束的时候他不知道听众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大家实际上当时已经站起来了，给他了 stand ovation, 这种叫站起来欢呼，是音乐中的最高礼节 stand ovation, S-T-A-N-D, 空格 ovation, O-V-A-T-I-O-N, 然后当时他的助手是帮助他转了身看了这些观众的反应，所以当时他立刻泪流满面。 也有人称贝多芬呢是狂徒贝多芬，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性格，他对于世故人情疏忽得很，又往往专横独断，藐视一切，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狂徒。除了能够十分理解他、原谅他的人以外，贝多芬几乎没有知交的朋友。所以评论家形容他这种横暴的性格有这样的话，贝多芬是独自生活在无人的荒岛上，而一旦突然被带到欧洲的文明社会里来的人。这句话可以说把贝多芬的一面说得十分透彻。欧洲著名的钢琴家车尔尼曾经这样说，这人不像欧洲第一音乐家，倒颇像漂流在荒岛上的鲁滨逊。由此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在他的一生当中其实是不断和自己的命运抗争的一个人。他曾经对人说，我一定要克制我的命运。 那么可以感知到这些名人的话都属于一些寂寞高手，例如梵高、毕卡索、毕加索，他们画了很多世界上杰出的画，那么他们应该是寂寞，因为 nobody understands them, 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吧。